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。 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10点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安琪拉·乔治乌演唱的著名歌剧中的咏叹调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Oh!

Oh, Oh, Thank you. Oh!

Oh!